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欢迎您的收听，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王璐老师，欢迎王老师。 周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王璐，很高兴在这里有机会跟大家共享学习英语的一些经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学习大家非常熟悉的获取信息的一种工具，那就是收音机。其实收音机呢，现在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好伙伴了，是不是这样，王老师？ 是这样的，尤其是对于有车一族，有可能收音机对他们来说是最常见的一种设备，在开车的过程中大家可以得到最新的路况消息。那么周老师，是不是您每天都听收音机呢？ 没错，在路上的时候或者是早晨起来的时候经常会听收音机。我觉得很多人好像认为现在收音机啊已经听收音机不是那样的时尚了，更多的年轻人呢可能会喜欢 MP3 啊 MP4 啊或者是在网上听收音机。那其实我们的节目呢也是通过网络同时为大家播出的，现在呢这个广播也已经变成多媒体的这样的一种操作的模式了。 是这样的，我觉得年轻人这样可以更快的获取一些不同的信息。那么周老师，我想问您一下，您以前的见过的收音机是很大的吗？ 对，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小房子似的，然后呢这个表面上呢还有一层那种绒绒的布，上面还有一些类似发光的这样一些丝线，觉得非常的神秘，所以我从一开始学习外语的时候呢就是跟随收音机学习的，所以我也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讲座的忠实听众之一 啊。太悠久的历史了。 没错，确实是这样的，而且在80年代的时候经常比如说听一些小说联播呀，或者是一些评书啊，像岳飞传啊水浒传啊，就那个时候开始熟悉的。 是这样的，杨家将当时我记得我哥哥特别喜欢听 没错，那个时候呢还听一些老歌，比如说非常熟悉的这个关牧村还有这个朱逢博，然后还有很多像一些流行歌曲的歌手，那个时候都是通过收音机才熟悉他们的。 对，您刚才说这个名字，我估计是很多小孩有可能8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不太了解的人名吧。 没错，但是有很多经典的剧目，我相信有很多人呢依然还会回荡在心中。那其实了解一些关于收音机的历史，能够使我们想起小时候的一些生活，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是这样，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无线电或者是收音机的发明，有可能今天咱们两个就不会坐在这个房间里来给大家做节目了。 所以一切皆有可能。过去觉得那个声音从收音机里出来的时候觉得哇真的好神秘啊，现在呢没想到就是说自己做广播的确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飞跃。 是这样的，我当第一次坐在直播间里的时候也感觉非常的神秘，到现在也是时不时有这种感觉的。 其实听收音机呢也是一种乐趣，在我的同事当中呢就有许多的广播人，他们从小也是听广播，然后现在呢又继续做广播，可以说在他们的心中有一种广播情节永远也不会忘掉。 是这样的，尤其在紧急的情况下，收音机应该是最有用的一种媒体和媒介了，大家可以得到最新的信息。 没错，从收音机当中呢大家既可以学习外语，同时呢也能够得到很多的信息，同时还能够就像王老师刚才所说的，如果发生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及时传递这些信息，同时你也能够获得一些安慰。好，今天我们来学习第20课的第一个单元，首先我们来熟悉一下最新的词汇需要大家掌握的。第一个词，习惯于 Accustomed。那么习惯于这个词组大家都使用的是 be accustomed to something， 那么 to 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这里边是介词的使用，它后面必须要跟着一个名词，例如我习惯于早晨7:30起床要说成 I am accustomed to getting up at 7:30， 这个 getting up 必须要用 ing。 那么另外有一个同义词组就是 be used to do，代表习惯于做什么事情，这两个词组是同样的使用方式。 接下来我们看到有一个词，宇航员 astronaut， astronaut， astronaut 宇航员。那么例如美国的航空和航天的宇航员是非常著名的，那我们就可以说 There are a lot of famous astronauts in USA。 那么例如踏入月球的那位 Armstrong， 那么他当时说过的这句话，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就是很多人对 astronaut 有了更深的了解。 另外一个词经常 constantly， 这个单词它的形容词是 constant， 直接把 ly 去掉，那么这个经常它比 often 的频率要多一些，中间没有间断，所以大家使用 constantly 强调一个经常的连续不断的情况。 下面一个词发送 transmit，那么发送一些电讯或者信息可以用这个 transmit， 发射信号 transmit signals 也可以，它的名词是 transmission， T-R-A-N-S-M-I-S-S-I-O-N， transmission， transmit transmission。 那么这个 trans T-R-A-N-S 请各位听众一定要注意，那么它代表是 across 跨越的意思，例如翻译translate 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例如我们说的移植 transplant 代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那么就可以使用 heart transplant 心脏的移植手术，所以一个 trans 代表范围，从某地到某地， 范围或者是距离 range。那么这个平常的时候一谈 range， 大家要有一个空间上圆周的感觉，就是从一个 center 中心点到周围扩散的范围，那么它如果从纯粹的距离来讲的话，一般还是使用 distance 距离 distance， 这里的 range 无线电发射的距离可以用 range， 另外以某中心为一个原点向周围发散也可以用 range。 那么另外各位听众，我想问一下，请问你们的 range of vocabulary 词汇的范围是怎样的？例如在谈水果的时候，是否只知道 apple banana orange？ 那么大家想一下，柚子英文应该叫什么？ grapefruit， G-R-A-P-E F-R-U-I-T， 菠萝pineapple P-I-N-E-A-P-P-L-E。 如果这两个词大家不太清楚的话，那么有可能代表 range of vocabulary is limited， 词汇的范围比较有限， 所以我们大家呢要注意经常扩展自己的词汇范围。好，下面一个词信号 signal。 那么例如我们经常说 you give me a signalAnd I will do it， 你给我一个信号我就会做这样的事情了。那么这个 signal 我们经常还在交通的过程中，例如红绿灯也算一种 signal， 但是信号灯或者红绿灯英文就叫 traffic lights， T-R-A-F-F-I-C lights L-I-G-H-T-S traffic lights 红绿灯 traffic lights。 下面一个词电报 telegraph。 那么这个单词现在很多听众有可能不再使用了，因为现在我们的 telegraph 已经被这种 telephone 还有这个 short message 短信所取代。那么周老师，您在小的时候是否经常这个收到别人的电报，或者知道家里人发电报呢？ 我很少收到电报，那时候通讯还不太发达，第一个电报给我的印象就是永不消失的电波，后来我才知道我父亲在当兵的时候他就是电报员 啊，真是简直太了 所以他还把这个当作一个秘密呢，没有告诉我们 那么这里这个单词 telegraph 大家要注意，它有两部分构成，首先是 tele T-E-L-E 代表是远，例如 telecommunication远的交流就叫电信 telegraph 电报 telephone 电话 telegram， 把最后一个字母 ph 改成 m 也是代表电报。还有一个词就是叫 telepathy， T-E-L-E 后面跟一个 p-a-t-h-y telepathy 代表非常遥远的地方我们有的感情，就叫遥感或者叫心电感应。例如我和周老师之间虽然很久没见面了，我们之间也会有一种 telepathy， 就代表遥感。 嗯， 这是不以技术的这个先进程度来衡量的 telepathy。 好，下面一个词，经常的，规律的， regular。 regular， 那么这个单词是非常普通的，也是常见的 everyday English。 例如我们常说的一个词叫常客，英文叫 regular customer， C-U-S-T-O-M-E-R， regular customer。 另外有一个就是小偷的惯偷，英文叫 regular thief， T-H-I-E-F， regular customer， regular thief。 接下来一个词，制造商， manufacturer Manufacturer， 它来自于动词 manufacture， manufacture 就把最后的字母 R 去掉。那么很多听众会问，它和 maker 有何差别？那么 manufacturer 显得更专业一些，所以大家在商务谈判的过程中经常使用 manufacturer 或者叫 manufacturer。 下面一个词，便携式的， portable。 portable 这个单词对于大家来说非常有用，例如大家喜欢 MP3， because MP3 is really portable， 是便携的。 私人通讯无线电， citizen band radio， citizen band radio。 这个大家看到这个传呼机或者叫私人通讯无线电，感觉非常有意思。我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使用的传呼机，实际上在英文中叫 beeperBeePer 或者叫 Pager PAGER， 而这种 Citizen Band Radio 是大家在车上常使用的车载通讯。 最后一个词，手段， Means。 Means， 那么在英文中有一句话叫 Ends Justify Means， 就是 Ends 代表大家的最后的目的，这个 Justify 叫决定， Ends Justify Means代表你最后的目的会决定你使用的手段是怎样的。 好，让我们一起来看课文。 In the 20th century, we have become very accustomed to the radio. It is a part of everyone's life. People listen to the radio in their cars, at home, on the beach, everywhere. For many people, the radio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ir work. Pilots, astronauts, the police,Taxi drivers use the radio constantly for receiving and transmitting messages. Yet, the first radio transmission was made in 1896, a little less than 100 years ago.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第一句话，在二十世纪，我们要记住词组是 in the 20th century， 使用的是序数词 20th， 代表二十的。如果在二十一世纪，我们就要说 in the 21st century。我们已经习惯了使用无线电， We have become very accustomed to the radio。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 to 后面跟的是名词，习惯于 radio， 就像大家现在已经习惯于电视了，我们就可以说 We have become very accustomed to the television。 那么下一句话， It is a part of everyone's life， 这句话非常有用，是大家生活的一部分，一定要记住固定使用方法。 It is a part of everyone's lifePeople listen to the radio in their cars， 那么 listen to the radio 一定要注意固定的表达方式，听收音机 listen to the radio， 听音乐要说 listen to music， 听 MP3 listen to my MP3， 那么这个听必须要使用 listen to。 那么大家看一下场所，注意介词搭配 in their cars， at home